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一个近两年呈井喷式暴增的罪名，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是否知悉这个有点拗口的罪名呢？它的涉罪典型行为是向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作为资金流转或者是转移赃款用。那帮信罪这个刚刚进入大众视野两年甚至还有些陌生的罪名，竟然暴涨了21.3倍，成为目前中国第四大刑事犯罪，而且涉罪者年轻人居多，其中不乏大学生。那么这类案件数量为什么会激增？哪些具体行为会涉嫌此罪呢？稍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刑事律师来进行解读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歌手王力宏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以及子女抚养权。15号下午，歌手王力宏发布微博透露离婚消息，立即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微博称文字还是比较温婉的啊，但是我们看样子似乎是和平分手。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后，王力宏前妻李亮磊就发了数千字的长文，惊天爆料，提到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备孕、怀孕、生子，一切是以王力宏和孩子为中心，并表示王力宏婚内出轨嫖娼，甚至自己怀孕的时候还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此外，他遭受了王家人的怀疑、侮辱和冷暴力，婚前签署了不对等协议，还有王力宏转移财产等等。一夜之间，因为离婚形象已经形象飘摇的王力宏或将彻底崩塌，包括英菲尼迪、读书郎、周大生等相继表示和王力宏解约。那今天李亮磊微博又回应说，发布长文以后王力宏没有道歉，而且试图收买自己，说你只要现在发声明道歉，说是神志不清醒时发的文，跟那房子和车子、孩子都给你。那据报道，王力宏大约有6.9亿人民币的资产。那很多网友会关心二人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和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 戴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据披露啊，王力宏夫妇都是美国国籍，在美国结的婚。那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的话，说李亮磊爆料属实，那么他女方会在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方面、子女抚养权方面占优势吗？ 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个新闻了，我大体把李亮磊的这个爆料分为了这么几类。就是首先呢，是王力宏对婚姻不忠，然后婚前财产做了约定，婚后还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是说双方做了婚前财产约定，并且这个约定呢已经是经过就专业人士给那个把关的哈，它是有效的话，那么就婚前财产约定做的这部分的财产，实际上是不受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其他的行为影响的，基本上是各自归各自。啊，这是财产婚前财产的约定。那么剩下的呢，就是对于婚姻不忠的这个行为，就很多朋友们也都在说啊，对方这个行为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会不会导致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呀？就是很多时候人们都在网上看到说是过错方就要净身出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影响财产的一定是跟财产有关的行为。那么对婚姻不忠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的规定，是指的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首先双方都有忠实于自己婚姻的义务，但是如果一方违反了这个义务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们那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规定的说持续的与婚外异性同居， 达到三个月， 是 司法实践当中把握的三个月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重婚，这两种行为呢，会影响就是认定构成一方存在过错，那么一方有过错的话，无过错方是可以向这个有过错方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的。 嗯， 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也不会很高，因为它更多的是一个倡导婚姻的一个价值观的。 嗯， 那么影响到财产分割的是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 啊， 比如说就在李亮雷的这个爆料当中呢，能看到他陈述的说，在婚后王力宏还有隐藏财产的行为，放到了父母名下呀等等的。那这个行为如果是说在离婚的时候哈，一旦有证据坐实了，曾经有婚姻当中的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转移，那么不但这个转移的财产转移不走，还要承担因为转移的这个行为要承担少分或者不分的法律后果。就是我们法律对于这种转移财产的不诚实的行为是否定的、打击的，要让他承担少分不分的法律后果的。那么再说抚养权的问题。抚养权的问题是这样，抚养权呢是他们是三个小孩儿、三个小孩如果是说是普通家庭都共同参与照顾的话呢，那在最终离婚的时候是要综合考虑双方谁对孩子的抚养照顾更熟悉更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但是在他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可能王力宏特别忙，然后女方大部分时间是女方独自带孩子。那如果是女方独自带孩子，其实就是不管是几个孩子，一定是要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孩子有利于他的成长教育，那谁照顾他更合适，那就会有可能会判给谁。 嗯， 当然了，这是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做出的一个分析。他们两个都是国外的身份啊。 对对对，据网友分析说啊，他俩大概率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执行了，说大体上可能是一人一半啊。那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那么按照这个适用哪一国的法律的规定哈，首先是要看他们的身份，然后同时要看他们的婚姻的缔结地。他们的是美国身份，婚姻的缔结地呢也不在中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其实原则上也是有受理权限的，那么是有前提条件。那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双方在中国有了稳定的住所。通常我们说的这个住所指的是他不一定买了房子了，比如说他租房也好住宾馆也好，但是他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年。那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向我们人民法院起诉，我们人民法院还是有管辖权的。就是来看他们双方其实不管身份也好还是婚姻缔结地也好，事实上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中国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方向中国法院起诉，我们国家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好，谢谢张宁律师连线，再见。 再见。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帮信罪，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知您是否知悉这个有点拗口的罪名呢？惩处的是那些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典型行为就是向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作为资金流转或者是转移赃款用。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为什么要重点关注这样一个罪名呢？因为这个刚刚进入了公众视野两年甚至还有些陌生的罪名，竟然成为了目前中国第四大刑事犯罪。近日最高检发布了数据，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帮信罪同比增长了21.3倍，起诉人数达到了79000多人，列在全部罪名的第四。它前面是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和诈骗罪。那无论是从排名还是从被起诉人数来看，帮信罪已经成为了国家重点打击以及公民涉刑事责任的一个高频的罪名了。另外，从全国法院过去五年关于帮信罪的一审裁判文书数量来看，也是完全成了几何式的暴涨。近日，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网络安全保护检查白皮书2016至2021》，其中显示，网络犯罪涉案人员年龄总体呈现 青壮年化，那其中以帮信罪最为典型。那么什么是帮信罪？这个数量为什么会激增？哪些具体行为会涉罪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对帮信罪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刑辩法律专家，来自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梁雅律师。你好梁律师。 你好丹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给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什么是帮信罪啊，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好，这个罪名呢，实际上是刑法修正案9增加的一个罪名，它作为刑法第287条第二之二来规定的。那么这个罪呢，实际上首先它是帮助行为，那帮助谁的行为呢？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那提供了哪些帮助行为呢？一个呢是技术支持，一个呢是广告推广，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支付结算这样的帮助行为。而且呢实施提供帮助行为的这些人呢，他明知道他人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 明知 必须得明知。 嗯，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罪呢，实际上呢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除了自然人构成这个犯罪之外，单位也可以涉构成这个犯罪。如果说自然人或者单位的行为同时提供帮助，这个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的罪名，按根据法律规定是择一重处的，就是哪一个罪名量刑更重适用哪个罪名。 能给我们先简单举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吗？我们主观认识一下，感性认识什么叫帮信罪。 那你比方说像这个现在出现的比较多的网络上的赌博，网络赌博行为，然后呢有些人利用网络进行赌博犯罪，但是呢他这个赌博的是非法所得怎么去的呢？通过侦查发现呢，是通过好多陌生人个人自然人的账户转移了非法所得。那这些账户怎么来的？有些呢经过侦查发现呢，说这些属于自然人提供的出售的自己的或者是他人的信用卡，电话卡，甚至于身份证，然后办理了相关的账户，提供了支付结算，那么提供账户的这些人就构成了帮信罪。 我们看到一些披露啊，目前这个涉罪年轻人居多，而且不乏大学生。 对， 他们可能在出借或者是出售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和银行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 对，很多大学生也出现的是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案件里出现的大学生把自己的身份证出借给他人，或者说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进行出售。比方说前面有一个成都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个大学生把自己的银行卡以30块钱卖给了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当事人。当时他可能不知道，只是占这点小便宜， 对，挣点小块外快。 对，此后呢一看说这个卖一张卡就可以赚钱，怎么办？他又到银行里去，多家银行办了卡，又办了几张卡，然后又出售给这个人，一共加起来前后120块钱，他自己获利120块钱，但是最终因为他的银行卡上流走的资金是50万，所以被法院判处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 就是网络诈骗分子用他的卡进行转移， 转移了资金， 资金流转等等啊， 对， 帮信罪。那这类案件为什么会激增了20多倍？ 这个主要是跟咱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第一呢，国家治理网络犯罪，切断产业链，切断这种断砍行动啊，抓获了大批的两卡犯罪分子啊，全国法院呢对两卡犯罪分子呢也是一个从严打击的这么一个态势。第二呢，从2019年11月份开始呢，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呢也降低了这类罪的入罪门槛，降低了取证难度。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出售5个以上的银行卡或者网络支付账号就可能入罪。第三呢，确实帮信罪的这个法定刑呢不高，只有3年，属于轻罪。近年呢也增加了侦查的力度更大，定罪呢更加简单，审判呢也更加迅速。 因此这类案件的增加呢，也应该说是 不奇怪了， 也不奇怪。 嗯，这个罪有一个很主观很重要的主观要件，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明知性。那可能有的年轻人或大学生，他只是为了挣点外快，他确实是一个远方朋友来了，说我需要你的证件或者你的卡，你帮我个忙吧，那就帮了。那这个明知才会涉罪，这明知怎么来认定呢？ 明知呢，实际上是一个司法实践里是一个难题。 嗯， 不是说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你自己讲说我知道或者不知道，他是通过客观的行为来认定的。 哦， 你司法解释里也规定的很清楚。 嗯， 往往呢，我们实践中通过什么方式来认定呢？ 嗯， 你比方说，他出售的卡的张数、次数和个数，以及交易对象。这个交易对象这个人跟他的关系是陌生人，并不是亲属。 嗯， 而他以出售的方式提供给对方。 嗯， 再一个呢，也就是说你提供这种支持的时间和方式，还有你的获利情况。 嗯， 还有你本人你的知识结构，你如果是专业的人员，你曾经是银行的办卡人员，你曾经是电信行业的从业人员，那么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意识。 嗯， 你要有这个防范的这个能力。 嗯， 从综合这几个因素来判断， 嗯， 你到底是不是明知。 嗯， 啊，是这种情况。 嗯， 那么当然司法解释里边也规定了七种情况。 嗯， 其中呢，你比方说经过监管部门已经告知你了， 嗯， 说可能有相关的犯罪行为， 嗯， 但你仍然 实施 啊，你仍然实施了。 嗯， 第二个呢，你接到举报之后，你比方说网络平台，接到举报说你这个平台上有些电商存在这个这种犯罪行为呢， 嗯， 那你作为网络平台你就要履行你的法定的监管职责。 嗯， 而你不履行的。第三呢，就是说你明知道说对方有可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是你给他提供程序啊、工具啊或者其他技术的支持啊。 嗯， 再一个呢，就是频繁的采用隐蔽上网、加密以及销毁数据，还有一个呢特殊的聊天记录来逃避监管的。 嗯， 这些呢都可能认定为你明知。 嗯，这拥有七个情形您刚才介绍了哈。所以说不是说我一个年轻人把卡去租借给别人或出售给别人，我自己说我不知道他是去犯罪就认定你是不知道的，会通过这个事情的周边的一些链条来断定你是不是明知。 对， 啊， 对。 那这个帮信罪它具体的行为模式有哪些呢？ 帮信罪其实它法律规定了三种行为，帮助行为。 嗯， 你比方第一类是技术帮助。那技术帮助就是专业的互联网的服务介入啊， 嗯， 服务器的托管啊，网络存储啊，通讯传输啊， 嗯， 这些是技术性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广告推广， 嗯， 你为他提供资助进行广告推广。第三类呢就是支付结算， 嗯， 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熟悉的， 嗯， 就涉及到每个人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呀、 优盾啊、等等 啊、优盾啊、支付宝啊， 嗯， 还有微信支付啊， 嗯， 以及你的电商的结算的账号啊， 嗯， 等等。这些你如果提供给他人，尤其是你出售给他人， 嗯， 或者出租给他人，这种就显然的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嗯，那么就很容易会涉罪了。嗯，可能会，啊， 是的。 那这个帮信罪入罪标准是要情节严重。 对。 那这个关于情节严重他怎么认定呢？ 情节严重呢，他根据司法解释呢规定呢是这样的，你如果了帮助了三个人以上的对象， 嗯， 为三个人以上提供了帮助的， 嗯， 再一个呢，你支付结算，你的卡里边支付结算的金额超过了20万， 嗯， 或者说你非法获利达到了10000元以上。第三四种情况呢， 嗯， 就是说你给他提供广告支持呢，提供的资金达到了50000元以上。 嗯， 再一个呢，第五种情况呢，就是2年之内，你因为曾经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或者你实施过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这个行为，之后2年之后呢，你又来做这样的行为的，这种。还有一个呢，如果被帮助的人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比方说诈骗，导致了有人自杀， 嗯嗯。 心梗都 会有，对，这都有可能。 嗯，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认定为情节严重，就要入罪的。 您刚才举那个例子啊，成都一个年轻人，他卖了几张卡，就挣了100多块钱，但是他的卡的被骗子的交易金额或者是转移金额达到50多万，这明显就是涉罪了。 对， 虽然你获利很少， 对， 但是他的犯罪金额在这卡里面体现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五种情形，只要具备一个情形 就够罪了， 就可以入罪。 所以呢，有人有这个专家就评论说，说帮信罪可能离这个犯罪就一步之遥的一个罪名，一旦你的卡被出租被出借用于犯罪了，就可能触发刑事责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是吗？ 对，是的。 嗯，那么您对这个大学生们，特别是年轻人啊，现在涉罪情况比较多，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和忠告吗？ 那尤其我们的大学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信用卡、手机卡，不要轻易的出借给他人， 更 不能出售 买卖。嗯， 对，更不能出售、更不能出租。 嗯， 第二呢，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一定要注意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嗯， 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别人来跟你借卡，你要问清楚，到底是干什么用？如果借，一般是只能借一次。 对， 那后面你及时的要收回。 嗯， 再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清楚银行卡、手机卡这本身是禁止出售的、出租的，更不能随意出借的。 嗯，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嗯， 要做好自我防范。 嗯，那单位也会涉罪吗？怎么承担责任呢？ 单位当然可以了。 嗯， 你比方说网络平台公司就容易犯罪。 嗯， 那么怎么办呢？他根据法律规定，单位构罪的话，单位单处罚金。 嗯， 对他的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也要判处刑罚的。 嗯嗯，那么您对单位有什么样的提示吗？单位或企业？ 对于单位来说，合规是非常重要的。 合规，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特别热议的企业合规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搭建合规体系，做好自身的审查，尤其发现你的业务里边有没有风险漏洞。 嗯， 第二呢，要开展尽职调查，尤其是跟你的交易对象，有人要你提供网络服务的时候，你要审查他开展的业务是不是具有合法性，有没有违法的地方。第三呢，对定期的对你的员工要进行网络安全的培训。第四呢，你要畅通你的信息监管的路径，你比方说有专职的人员跟网监部门要有沟通。第五呢，就是说尤其对网络平台提供者或者链接服务的商呢，你自己要建立举报平台，要完善举报机制，尤其是对你平台上的电商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要履行监管义务。如果发现说你的平台上出现了有隐蔽上网啊、加密通信啊、毁损数据的这些经营者，甚至使用虚假的身份逃避监管的这些商户呢，一定要及时的检查监督，如果发现犯罪要及时举报。 好，谢谢梁律师的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梁雅丽律师。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